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96集。边南和秋意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已经11点多了，气温降得很低，不过双双对对的人还是不少。 打个车回吧。 先送你回去。 秋意拿出手机看了看，上面有秋燕的未接来电，他打了过去，告诉秋燕自己马上回家了。边南看了他一眼，其实俩人分头打车最快，但他俩似乎都没有这个打算。 先送你，二宝该着急了。 哎呀，没事儿，我都跟他说了。 别废话了，你跟我还真是个屁啊。 行吧。 边南拉开了路边等着的一辆出租车的车门，秋意上了车。这个司机很少有的沉默，边南还是头回见着这么一言不发的出租车司机，都有点怀疑这人是不是要劫道了。司机开着电台，听着一档情感节目，女主持人正用略带伤感的矫情语气诉说着在这个普天下情侣都出门撒欢的日子里那些分手和单身者的痛。偏男一边听一边乐，说起来有那么点感慨，以前他是不会留意这种内容的，要上车听到这些他多半会让司机给换个单田芳。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妄称男儿大丈夫。今天却有滋有味地听了半天，还捏了捏秋意的手，有种得意洋洋的爽快感觉。一直到回了家，看到车库里停着的编号的车，他一直扬着的心情才稍微回落了一些。再想到不知道边心与情人节是什么反应，心情就又往下跌了点。客厅里还有人，老爸和编号还在聊天，看到他回来，老爸转头看了看钟。 跟女朋友出去了，回得挺早啊。 我看是单身汉聚会吧。 别你自己跟女朋友玩回来了就说人家都是单身。 边南笑了笑，转身想往楼上走。还好边心雨不在，要在的话这话题没准能让他大发脾气。 赶紧找个女朋友吧，省得过个情人节还得跟秋意飙一块儿，多苦呀。 边南正要往楼梯上迈的步子猛地停住了，身上一阵发麻，汗毛都竖了起来。他猛地转过头看着编号，编号有些嘲讽地笑了笑。 怎么了？我今儿看到你俩了。对了，有个事儿你帮我一下吧。 边南觉得自己有点发懵，编号这意思看来是的确看到他和秋意了，不过似乎没往深里想。一般人都应该不会多想，但这个前提是边心雨还没跟他说秋意喜欢男人。如果编号跟边心雨说起在情人节看到边南和秋意两人在街上晃荡，边南顿时有点紧张，可现在又不可能突然让编号不要告诉边心雨。编号走到他跟前，拿过旁边小柜子上放着的一对鞋垫似的东西递给他。 这个是缓解脚疲劳的，我给心雨他不要，要不你借我给他吧，或者让秋意给他，我看他这两天路都走不利索了。 我给他试试吧，秋意给他不合适吧。 那你试试吧，谢了。 编号点点头，又回到沙发上一躺。老爸冲他挥挥手，似乎对于他情人节跟秋意过的有些失落。 上去睡吧，早点休息，明天不还上班吗？ 边南抓着鞋垫跑上了楼，进了自己房间又站了半天， 他把秋意送他的小猪放到了鞋柜最上层，拿出手机给秋意打了个电话。 我还没下车呢，怎么了？ 边后看到咱俩了。我靠，怎么这么蠢？ 他什么反应？ 没什么反应，就嘲笑我情人节跟你过来着。估计是边清雨没把你的事告诉他。 你就跟平时一样就行了。如果没瞒住，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事不要一个人扛，知道吗？ 知道。哦，还有个事儿，就是编号拿了个什么缓解疲劳的鞋垫要给边清雨，他不要。编号心疼他妹，说是路都走不利索了。 想让我给边清雨？ 啊，我说你拿给他不合适，我给他吧，他不要再说，正好能缓和一下关系，再看看他什么反应。 也行吧。唉，我要有这么个哥，早烦死了。 我觉得你就挺能操心的，跟编号操心的方向不一样罢了。 要跟编号一个方向，我爸早带着二宝离家出走了。 看吧，你得意的。行了，我就跟你说这么个事儿，我先睡了，太困了。 嗯，晚安。 挂掉电话之后，秋意的手有些发凉，他一直希望这事儿能过了年再爆发出来。边南实习也稳定了，过完年也没那么多事儿了，可以集中精力处理。但现在看起来事情有点悬。他不了解编号，但编号对边心雨这架势，要是知道了真相，他还真有点不敢想会发生什么，又该怎么去面对。他咬了咬嘴唇，边南在家里的诡异处境让边家每一个人的反应都很难预判。有时候他挺羡慕边南这种心里乱了就不想事儿的性格。回到家的时候，灯都已经熄了，秋意先进屋看了看秋燕，小家伙已经抓着手机睡着了。他过去从秋燕手里拿过手机放到了桌上，转身走出去进了老爸的房间。老爸估计是刚睡下，还靠在床头。 回来了。 嗯，怎么还没睡啊？被子盖好，不然一会儿又要咳了。 嗨，冬天到了，咳嗽很正常。我还等着你给我汇报呢，赶紧的啊。 汇报什么？喝点水吗？ 不喝，喝了晚上又得起夜费劲。哎，你是不是跟人过节去了？等你汇报呢。 又不是跟女孩出去，有什么可汇报的？ 哎，跟沈涛啊，过单身汉节。 不是，跟边南。 啊，那你现在跟边南是不是比跟申涛关系好啊？ 都挺好的，又不是二宝，还能跟这个好了就跟那个不好吗？赶紧睡吧，都十二点了。 哎，你倒是从来没让家里担心过早恋，我再这么下去该担心你晚恋了。 有空啊，还是操心一下自己身体，上回医生怎么说的不记得了？你这身体出问题的地方多了，不好好注意要出大毛病的。下周约了医生检查，听听人家怎么说。 不去，烦不烦的，成天往医院跑。 就你这样的情况，条件好点的就该在医院待着调养，咱是没条件，几个月才去一次医院，你还烦上了。你还真挺视死如归的。 自己儿子忙的女朋友都不交，情人节跟哥们儿过，当爹的能不烦吗？ 行了，睡吧，我明天还得忙呢，我也睡了。 睡吧，儿大不由爹。 秋意关上了老爸房间的门，拿了根烟上院子里点上了，叼着蹲在了家门口。从小到大，老爸都很信任他，他做出的任何决定，他决定去做的任何事， 老爸都不会多说什么。包括打架，老爸也很少责骂他。但他拿不准边南是他男朋友这样的事儿，老爸会是什么态度。跟妈妈一样，老爸也曾一起幻想过儿媳妇的事儿，只是男人不如女人那么爱琢磨这些而已。想到老妈，秋意的手轻轻抖了一下，有些痛苦地低下了头，盯着月光在地上斜着打出的葡萄架的阴影，枯萎了的藤蔓扭曲地在地上留下了纠结的影子。边南现在起床的时间比以前要晚得多，不用早起跑步的日子还挺不习惯的。他每天都还是六点多起床，到三楼老爸装健身达人其实一次也没进去过的健身房里折腾一会儿，跑跑步活动一下。八点他下楼的时候，边星宇从自己屋里走了出来。边南一看他的样子，就有点说不上来什么感觉。黑眼圈离着几米的距离都看得见，表情绷着，情绪也很低落。看到他，边星宇扫了一眼就没再理他，准备下楼去吃早餐。 星宇，那个你等我一下。 边南叫住了他，这声星宇叫出来他自己都起鸡皮疙瘩了，从小到大他几乎就没这么叫过。边星宇没说话，站下了看着他。边南跑进屋里拿了编号的那个鞋垫，刚一出来边星宇就皱了皱眉。 干嘛？编号让你给我的？我不是说了不要这玩意儿吗？他都找上你了还有完没完了？ 是啊，都找上我了也挺不容易的，你用不用都拿着吧，扔一边也行啊。 我不要就是不要，他是不是还打算让秋意拿给我呀？有病。 秋意两个字一说出来，边南心里蹦了蹦，拿着鞋垫没说话。边星宇皱着眉从他手里一把拿走了鞋垫，打开自己房门往里一扔。 行了吧。 边南没说话，转身下了楼，发现编号正站在楼下仰头往上看呢。 给他了。 哦，估计不会有。 也没那么娇气的，我以前跟你爸爸一块打拼的时候不也苦点也好，苦得受不了了就知道回家了。 边南低头坐到了餐桌旁。老爸是白手起家，林阿姨嫁他的时候他还只是跟着矿山老板跑腿，俩人算是一起相互扶持。不过要再往下说，他亲妈就该出场了。边星宇心情不好，家里除了边南没人知道真正的原因，只能是大家都小心地哄着他，想逗他开心。看着编号就差起来给他跳个大猩猩之舞的样子，编南心里一直提着，就怕编号一着急会把编南和秋意俩可怜人一块过情人节这事儿当笑话给说出来。还好因为边星宇匆匆吃完早餐就背着小包出门了，谁也没多搭理。边南吃完早餐也出了门，今天这一天应该是没什么事儿了，晚上会不会出什么意外不知道。明天呢？后天呢？本来边星宇知道秋意的事儿，这个不算太仇人，可现在编号也变成不定时炸弹了，就有点让人头大。边南仰头冲天空哈出一口气， 怎么就那么寸被编号看见了呢？可话又说回来，就算现在没看到，以后也总会被看到的，早看到早了事。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 多多支持狼形成双。